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新西兰80后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最近在奥克兰医院产下一女，成为全球第二位在任内生育孩子的国家领导人。而新西兰民众呢，也从一开始充满疑虑到现在坦然接受，纷纷送上祝福。女总理一路走来，是什么扭转了公众最初对她怀孕的消息充满争议的舆论氛围呢？节目中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日本。在日本，和服市场一再萎缩，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最高峰到现在呢，萎缩只有20%左右。那么和服如何与时俱进才能吸引年轻一代呢？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新西兰80后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21号顺利产下一女，成为了该国首位在任内生育孩子的女总理，同时呢也是全球第二位在任期内做妈妈的政府首脑。前一位呢是巴基斯坦的时任总理贝纳齐尔·布托。上周日产后第四天的阿德恩和伴侣一起抱着宝宝离开了奥克兰医院，首次让媒体看到了这一家三口全家福的模样。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新西兰的中华电视网记者王璐，请他来介绍一下阿德恩总理和宝宝的最新情况，以及该国的民众如何评价女总理任内生宝宝。 主持人你好，那么关于新西兰总理和宝宝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呢，那么生完了宝宝之后呢，杰辛达·阿德恩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和大家很快的就通报了这个喜讯，并且也感谢了当时为他努力的这些医护人员。那么在他生下宝宝的第四天，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杰辛达总理他就是出院了，而且呢还和他的伴侣一起，这个怀里面还抱着他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女儿，一起在他产后第一次算是公开露面，并且接受了这个媒体的采访。那么他还告诉了大家，他们已经给他的这个小女儿起名字叫做 Neve， 这个拼写就是 N-E-V-E。那么这个词呢，在爱尔兰语里边是明亮的意思，后面还有一个词叫做 Tiaroha 呢是毛利语，也就是当地的这个土著民族毛利语言里面爱的意思。那么说到这个大家对总理生宝宝这件事儿的关注程度，那么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有非常多的祝福。那么其实这种关注啊，从最开始总理他宣布他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高涨的这个关注度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杰辛达她在怀孕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当选为这个新西兰的总理，正好是当时竞选过程中啊，各个政党联盟谈判最焦灼的一个时候。所以说在这个之后，这个政党谈判了过后，然后他被选举为总理，然后在他任后向大家宣布他怀孕了这个事儿，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其实是真的都是非常的吃惊和意外，而且当时对他就是怀孕这个事情，其实大家的意见和观点啊也不是很统一，就是反应也是不一的。不过总体来看，其实新西兰人还是比较挺平和的，就是对总理怀孕生宝宝这件事儿呢，更多的人还是持有了一种这种比较积极的祝福的一个态度。 的确，在当选之前，80后杰辛达·阿德恩在新西兰政坛呢，只能算是无名的后辈。最终在选举中却取代了60后的政治老手、国家党的党魁比尔·英格利士，本来就令人大跌眼镜。 更何况刚刚当选两个月，她就宣布自己怀孕了，也挑战了长期以来对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难以融合的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可是从最初的备受争议，到后来人们已经习惯了阿德恩挺着大肚子在全国各地奔走，甚至出国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在民生福祉和国家教育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决策，这也使得新西兰社会和工作伙伴们都开始另眼相看他的工作态度。阿德恩总理也因为他的工作认真负责而备受业界的好评。新西兰一些媒体甚至还举行抽奖活动，邀请参与者来猜猜宝宝的性别、生日和重量，赢取不等的奖金。新西兰中华电视网的记者王璐分析认为，新西兰的民众之所以从一开始有所保留，到现在呢纷纷送上祝福，并且顺其自然接受了女总理怀孕生子这个事实呢，也说明了该国女人能顶半边天传统的深厚。 因为其实可以想到啊，这个女性啊，本来在新西兰这个女性地位其实就是很被看重的一个状态。因为新西兰呢，它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具有选举权的这个国家，在新西兰的女性呢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积极，会去争取她们自己的权利。那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之前还有很厉害的这个前总理叫做海伦克拉克，她呢也是女性。 此外，新西兰媒体也认为总理生下第一宝宝也会很大的提振人们的生育热情，提高该国生育率。新西兰统计局宣布2017年该国的生育率呢是1:1.81，这是历史的最低程度了。新西兰税务部门表示，从今年6月份开始，在当年7月份之后出生的婴儿呢，只要满足非常简单的条件，父母在带薪产假结束之后可以每周领取大约是60新西兰元的补贴，直到孩子满一岁。而如果税前年收入不到 7.9 万新西兰元的家庭呢，可以一直领到孩子满三岁。 新西兰虽然是一个这个人口基数很小的国家，那么比如说你这个家庭爱孩子，当然有这个五六个孩子的家庭也是有的。不过这个如果相反，这个不想要孩子，当然其实丁克家庭也是存在的。在新西兰这儿呢，一个孩子是低配，两个孩子是标配，三个呢包括更多的孩子呢就是高配了。所以说具体生几个就是都是看大家各个家庭的不同的意愿。那么不过从政府的方面来说，其实对这方面还是投入和支持都很大的。一般来说，从这个产检一直到这个生产，基本上啊这个所有的检查或者说大多数的检查都是由政府来买单的。 以上是新西兰中华电视网记者王璐与我们所做的连线。期待该国的80后女总理家庭孩子两不误，为全球的事业女性再做典范。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沙特，同是地球人，然而就在沙特，女性呢却才刚刚被允许开车。今年6月24号，沙特政府正式解除了女性驾车的禁令，这标志着全球唯一女性驾车禁令已经成为历史。在解除禁令的第一天，就有女性首次在本国境内自己驾车出门了。就连沙特亲王也开心地表示，这一天他要陪自己的女儿开车转转了。 沙特境内所有驾驶学校均为男女分开授课，位于利雅得东北部努拉公主女子大学内的这所驾校是沙特最早开设也是目前最大的女性驾校，持有外国驾照的女性可以在这里通过驾驶水平测试后直接换取沙特驾照，零基础的女性则需要通过30个小时的理论模拟和实践学习最终考取驾照。驾校负责人表示，目前有数以千计的女性已经在学校网站上注册排队等待学习驾驶。尽管还需要完成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获得驾照，但学员们对于上路似乎都已经迫不及待。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体验，也意味着在家庭和社会中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沙特政府近年来逐渐开始注重女性平权。2015年，沙特女性首次获准参与地方选举。2017年7月，沙特教育部门首次允许公立学校女生开展体育活动。 2018年1月，沙特女性被允许进入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2月，沙特首次开始招募女性进入军队服役。伴随着6月24号女性驾车禁令的解除，沙特女性也迎来不少与之相关的工作机会。沙特内政部公开招聘女交警，交通部门和保险公司招聘女性交通事故定责员，网约车公司凯瑞姆也宣布将招聘1万名女司机。不过，沙特目前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女性受到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例如，目前仍在实行的监护人制度中规定，沙特女性在参加工作、开设银行账户和出境旅游等方面，仍需取得家中直系男性亲属同意。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大家都知道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民族服装，它曾经是日本的日常服装，不过现在呢，也只有在一些大型的礼仪或者成人礼、毕业典礼等的这些正式场合或者是隆重的日子来穿着，并且穿着者多数呢还是女性。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日本和服市场的一组数字便可以看出，和服呢是怎么样逐渐退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重心的。在1975年，当时是日本和服行业的最高峰，那个时候的市场规模呢大约是人民币1000亿元左右。然而到了2016年呢，只和人民币163亿元这样一个市场规模了。也就是说，40年来和服市场下滑了约 80%。正因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和服的需求在不断的下滑，所以不少和服匠人、创业者不断的在努力，希望能够振兴这一传统服装行业。一方面寻找便宜一些的原材料来替代过去的昂贵的生丝面料，另一方面呢，也在设计一些新款式，让和服在穿着上更加简便。好，我们来听报道。 传统日本和服种类繁多，根据出席场合、穿着者婚姻状况等情况的不同，有着复杂的区分规定。由于一般都选用真丝作为原材料，花纹多采用植物染色以及传统的手工绣艺，一套和服在几万到几十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也让一些年轻人望而却步。 動きづらかったりとか、髪の毛のセットとかも時間かかったりとかして、着物離れが進んじゃって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此外，近年来作为最主要原材料的进口生丝价格不断走高，仅在过去三年内就上涨超过60%，进一步加剧了和服商家的制作成本和销售压力。统计显示，2017年日本和服行业的市场规模已进一步萎缩至150亿元人民币，不到上世纪70年代最高时的20%。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消费和审美观念，目前使用其他面料制作和服的创新做法在日本悄然兴起。这家位于东京幕黑川河畔的新派和服店就推出了牛仔和服系列，融合了现代服饰设计的牛仔和服可以直接使用洗衣机清洗，而且无需熨烫。为了解决和服穿着复杂的问题，店主还设计出了可以像皮带一样直接扣起来的现代版和服腰带，可以最大程度简化最为复杂最耗时的系腰带步骤。 色々なルールがあって、なかなかそれがハードルを高くしてしまう。着るものなので、もっと身近に日本の人にも着てもらい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刚才的报道中，有业者呢就坦言，也难怪和服呢逐渐走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穿和服障碍太多了。第一，昂贵；第二，穿起来很麻烦，手续繁杂；第三呢，要专门的维护清洗。因此，要想使和服有生命力，就必须提高服装的性价比和可穿性，只有这样才可能会有年轻一代愿意买、愿意穿。像刚才的牛仔和服的设计者就表示呢，每一年的流行趋势风向都在变，而和服总想保持不变的想法是不对的，它并不是古老过时的东西，它也应该与时俱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的伦敦。 伦敦是英国房地产价格的风向标，伦敦的房地产价格无论是买和是租呢，都是全国最高的。据英国媒体报道，高房价高租金倒逼一些伦敦人开始过起了以船为家的离岸生活。在伦敦泰晤士河两岸停泊着很多的船只，在2017年数字就显示，没有固定船舶的持续巡航的船只数量激增了 34%。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些地区持续巡航的船只呢，有4904艘。根据英国的航道法规定，没有固定停泊点的船只必须每14天就移动一次，而且船只呢必须真正用于航行。但是这个法规其实也认可了一个已经存在着数百年的事实，就是的确呢，在伦敦一些上班族打工者家庭就住在船上，是以河为家的。所以传统认为住在船屋里的人呢，一般都是传统不高，用船屋生活可以让生活成本降低不少。不过近年来船屋有了豪华版，有人就喜欢在水上漂着，不过他的船屋可是现代设计，非常豪华，有些船屋的价格甚至直追高级公寓的价格。好，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据运河信托机构的统计，2012年以来泰晤士河的船屋数量激增 57%， 而目前居住在伦敦水道的水居族人数可能已经达到10000人。船屋入住者在购买水上房产后，可自行改变室内结构和装修。切尔西地区一艘居住面积1760平方英尺、约合163平方米的豪华游艇就被改造成房屋，其室内设计奢华唯美。目前这艘豪华船屋的市场价格已经被推高到175万英镑。 People tend to buy houseboats because they're great value for money within an area. So, for example, on this houseboat, you can get 1,700 square feet for a lot less than you would pay if you were buying bricks and mortar somewhere else. 在水上生活这种新型居住方式受到不少人欢迎。他们还为自己的船屋配置了多项新技术，例如在船上配置了流媒体音乐播放器、暖气和冷气系统一应俱全等等。在塔桥附近隐藏着草木葱茏的水上浮动花园，这里种植着各种花草和浆果，由一群水居族专门负责打理，俨然是一个船屋社区。 I would just say that it's a place like no other place. It's a secret hidden little place in the center of London, and we have a great bunch of people living here, 120 people roughly more or less. It's a good community. 特里萨说，有些人无处可去，被迫水居，有些人则主动选择船屋，体验另一种生活。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白，船屋的维护成本是很高的。另外，如果办理永久停泊，每年还要面临高额停泊费。伦敦中心的停泊处每年要10000英镑，郊区的停泊处每年约4000英镑。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说说海洋这个话题。今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44届七国峰会G7会议呢，传出了很多花絮新闻。一些西方媒体也评价这次会议呢，可以说是貌合神离，七个国家各有各的算盘。不过在今年的七国峰会上呢，还举行了一个特别的论坛，主题就是海洋污染。在这个论坛上呢，七国峰会的相关领导人都表示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呢，包括塑料污染在内的海洋问题急需各国紧急决策予以解决。每年约80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扔至海洋中，如果人类不做出改变的话，那么塑料废物很快就会在重量上超过海洋里的所有鱼类。即便是最偏远的海域也发现了塑料污染，它会导致海洋生物死亡，并对依赖渔业和旅游业生存的社区造成重大危害。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对此的报道。 每一年世界范围内塑料袋的消耗数量为5000亿个，每分钟全球卖出100万个塑料瓶，大部分塑料制品都被丢弃在自然环境中，并最终流入海洋。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每年估计有至少800万吨的塑料制品泄漏到海洋中，相当于平均每秒钟就有一卡车的塑料垃圾被倒入海中，对海洋生物、渔业、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 经济损失达80亿美元。每年有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因塑料污染而丧生。塑料将会被分解成微型碎片，然后被浮游生物所摄入，并最终影响到食物链和人类餐盘中的食物构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海洋日当天发表的致辞中表示，塑料废物阻塞水道，危害以捕鱼和旅游业为生的社区，致使海龟、鸟类、鲸鱼和海豚死亡，并且流到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充斥人类的整个食物链。人类如不做出改变，塑料废物很快就会在重量上超过海洋中的所有鱼类。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单独和集体的努力，制止这种可以预防的悲剧，显著减少包括塑料在内的各种海洋污染。行动始于家庭，胜于空谈。联合国的目标是以身作则，我们的30多个机构现在已经开始努力终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呼吁人类停止海洋塑料污染。 海洋最美丽的地方就是珊瑚礁，它们是海洋的森林，孕育着许多鱼类种群。但全球的珊瑚礁的确处于危险之中，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各种污染物造成的。我们必须改变。好消息是，各国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海洋污染对于旅游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海滩被破坏了。这还是一个巨大的环境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物种都可能会灭亡。最后，这也带来巨大的健康问题，因为鱼的食物中含有塑料碎片，而人类在食用鱼类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必须停止过度捕鱼，我们必须制造更好的产品，开展更大的海洋清理活动，以停止塑料继续污染海洋。 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有着世界上最独特的自然风景之一，这些岛屿距离南美洲海岸约有1000公里。然而，联合国环境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主任海勒曼表示，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仍面临严重的环境威胁。 It's over 1,000 kilometers from the America's continent, and yet. 这些群岛距离美洲大陆十分遥远，约有1000公里，但是塑料废物仍然污染了这样的环境，被海龟、信天翁、鸟类和鱼类错当成食物。现在你可以看到潜水者从海底收集塑料废物，在海滩上也有许多人为消除海滩污染而努力。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海洋学教授莱尔森表示，就像远离大陆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一样，塑料污染已经对全球各处的海洋造成了影响。 今天海洋面临诸如污染等许多问题，比如我们在南极海洋的生物体内发现了人造合成的残余物质，这些生物来自于深海。在里约热内卢州，每一只送至我们实验室检验的海龟的消化系统内都含有残余的塑料废物，因此人类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介入并改变全球水体。 海洋生物学家冈姆斯也呼吁人们对海洋进行保护和回馈。 我们一直在探索海洋进行索取，我们过度捕鱼，我们开采石油，我们污染海洋，现在是去关注海洋并进行回馈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停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目前超过60个国家已经制定政策控制海洋塑料污染，包括禁止使用塑料袋等，43个国家做出了保护海洋的相关承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去年2月启动了清洁海洋运动，目标是在2022年前消除这类垃圾。各国的清洁海洋承诺覆盖了全球62%的海岸线。印度本周承诺到2022年停止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海洋也是本周加拿大七国集团会谈的中心议题。今天，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工作人员还将举行清理东河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从身边的点滴做起，保护海洋，回馈社区。2008年，联合国宣布设立世界海洋日，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行动。